诸位朋友大家好。好，那我们这几天课程呢、都谈到谨言慎行，都是在很多与人相处的细节当中啊，我们也要格外谨慎，格外恭敬。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格言有提到啊，青天白白日的气节，自暗室屋漏中培来。好，青天白日的气节，自暗室屋漏中培来。玄乾转坤，啊，玄乾转坤的经纶，自林深履薄处得利。青天白日的气节，自暗室屋漏中培来。玄乾转坤的经纶，自林深履薄处得利。这意思也告诉我们，一个人有非常洁白的气节啊，都是从哪里开始培养？从他独处的时候，从别人都没有看到的地方啊，他都能够言行一致，才能培养出这样的气节。所以生活的细节啊，也是大学问。玄乾转坤，能够扭转成乾坤的能力啊，从哪里开始打根基啊？从林深履薄，从他面对人，面对每一件事物都能够恭敬，都能够谨慎对待，他才能够啊往后办很大的事。因为他这一些谨慎的态度都已经在这点点滴滴当中啊积累上来。所以朱子治家格言有提到，趋至老成啊，吉则可相依。所以往往是在这些小细节当中都能够非常谨慎的人，他才能真正啊把重要的大事办好。假如这一些小地方都不用心，很可能啊真正接一件重大的事啊，就会有很多小状况出现，甚至于会乱了头绪啊，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也要为人父母啊，在这一些小细节当中，也要从小多多提醒小孩。那我们自己啊，也要多多关照自己在这一些小事当中的起心动念，进而啊，去当下去改过，去修正。好，那我们昨天是提到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立。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现在的社会风气啊，是比较虚浮，比较崇尚啊物质享受。很多人啊，可能都家里很穷，都快没饭吃了，但是啊，衣服都要买的怎么样？很漂亮，因为要穿给别人看，可能老婆妻子在家都饿肚子了，还是要打肿脸啊，充胖子。其实啊，这样的人生态度啊，太虚伪了，太虚假了。一个人 他会打从心里真正尊重你啊，绝对不是因为你口袋里有很多钱啊，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当你口袋里有很多钱啊，他对你很有礼貌，那是对谁？对钱啊。等你口袋的钱都给他了，那他对你啊，可能态度啊，马上就怎么样？转了。所以说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啊。那为什么君子的小人之交会甜如蜜？因为他是有所目的嘛，所以他就会竭尽所能的巴结你、谄媚你。很多人都在这种情境之下，我还以为这些人对他如此的看重，如此的尊敬，到最后啊，可能就中了小人的诡计啊。那为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呢？因为啊，君子是以德行啊与朋友相交往，所以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会淡中啊有真味，绝不可能每天啊跟你腻在一起，因为彼此都很清楚啊，我们都有为人子的责任，我们都有为人臣的责任，我们都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所以各自都有很多的本分啊，应该尽心尽力去做，怎么可能整天跟你耗在一起？一定会说，哇，都已经八点多了，你不是要回去跟你儿子讲德育故事吗？赶快回家了。所以这个淡中有真味啊，淡中含有彼此互相的关怀，互相的体谅在其中。所以确确实实物质的丰沛啊，并不能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甚至于啊，为了追求物质啊，可能让自己啊陷入一个无底的深渊，所谓欲是深渊啊。我们昨天也提到，花了大把的钱去买一件昂贵的衣服，快乐多久？三天。痛苦多久？可能那一个月都要吃泡面，把身体搞砸了。那假如看到一台名贵的跑车，就动心了，去买了一台名贵的跑车，快乐多久？快乐一个月，快乐两个月，而且在那一段快乐过程呢，你的太太呢被打入冷宫，那台车变什么？变大老婆了，每天在那里擦车，都把太太视若无睹。快乐一两个月啊，但是那个贷款一付要付多久？可能要两年，可能要三年，所以那一段时间呢，你可能痛苦在付贷款。而且说实在的，当一个人很喜欢去追求这种名牌，这种昂贵的东西啊，比方说他开了半年，开了一年，突然啊又看到有新款出来了，他看到别人又开的款式啊比他还新，他会怎么样？哇，他的心又有点不平，又很心动啊，要再去啊买新的。所以往往贷款还没付完，又要有新的这个支出了，又要去买新的款式啊，可能啊一生都会变成物质的什么奴隶了，不止自己变物质奴隶啊，可能连家里的人啊都被怎么样拖累进来了。很多人觉得呢，要买一间啊豪华的别墅啊，他才显得自己有身份。有没有这种人？哎，我们老祖宗提醒啊， 万贯家财啊，一天吃几餐？日食三餐，你何苦来哉呢？啊，去追求这些很虚浮的东西啊！万贯家财，日食三餐，广厦千间啊，你房子纵使有一千间啊，晚上躺的时候躺多少？夜眠才六尺啊。所以其实啊，人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少的。所谓知足常乐，你知足啊，生活就非常轻松，非常简单，对你的身心啊都是很好的方式。所以我们也要从中啊体会到，比方说你常常啊很注重吃，都要吃得很好，我们可以想一下，比方说在过年以前呢，我们常常会接到很多的喜帖，所谓有钱没钱呢，娶个老婆好过年，结果接到这么多的喜帖啊，曾经我也一个礼拜啊去吃了三次的喜宴，好，三次吃到第三天，你有什么感觉？都快怎么样？吃不下去了，都是这么样，大鱼大肉，这么多油腻的东西啊，比不上啊，清淡的这个豆腐白菜，吃得轻松愉快。那在很多人他追求很高级的住宅，很可能是怕在与人交谈当中啊，不能说，比方说对方有说，哦，我在某某地方啊有一个豪华别墅，当他听到了别人有我没有啊，内心就怎么样，很不适之味了，所以自己呢就很努力赚钱，日也做玩也做，终于啊买了一间别墅。好，那一年啊去住多久？住多久？一年可能去个三次五次，一次住个两三天就回来了。但是啊他还要请一两个人啊去帮他守这一间别墅。那请的这些人啊一年住多久？哎，每天都住在那里，所以是他在享受啊这一间什么别墅。所以诸位朋友，到底啊谁才是真正有福报的人啊？谁是有福报的人？请来的佣人有福报，那主人必须啊这个辛辛苦苦的赚钱来还什么？还这个贷款。所以确实啊，我们呢要好好的去思考，到底啊什么样的生活才能真正啊对我们的身心有很好的发展，有很好的一种调节，不要啊追求虚幻的物质啊享受。好，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啊当自立。那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德才兼备，那德在前啊才在后，所以这一句成语啊也告诉我们，德跟才孰为重啊？德才兼备，所以德更比才啊重要，还比才重要。在我们近代啊有一位书法家被尊为啊近代的草圣，叫林散之先生。他日本人啊对他的书法非常尊重，日本书法家到中国来啊 都会到他的家去给他行一个礼，非常佩服他的书法，也佩服他的为人。那林散之先生曾经就说过，他说有德有才啊，会爱财。有德有才会爱财，无德有才啊会忌财，会嫉妒人家。有德无才啊，有德无才会用财，无德又无财会毁财。所以我们假如要请员工，要怎么挑啊？要挑啊，有德有才，不然最起码也要挑有德无才，因为他有德行，懂得包容，他会去欣赏别人的才华，他知道见人善即思齐，他就懂得去珍惜这样的人才。但是假如无德而只有才华的话，那必然会嫉妒他人。那假如连财都没有，那就会啊毁财。所以在春秋战国啊，在秦国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啊叫李斯，他是无德有才啊，所以看到有才华的人他很嫉妒，所以他嫉妒他的师弟啊韩非子，还陷害韩非子致死。不止陷害韩非子啊，还陷害啊读书人，所以建议啊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历代很多圣贤的教诲啊一并都啊烧了，所以这个罪业啊太大了。那后来李斯啊也没有好下场，跟他的孩子啊都受到啊腰斩东市的刑罚致死。所以这是有德无才会忌财。所以我们培养孩子啊绝对要先重德行才行。假如不重德行，我们把孩子的才华培养得再高啊，他的人生啊绝对不会啊幸福。因为嫉妒别人内心一定很痛苦啊，而且嫉妒别人也会形成他人生很多的障碍，别人也会同样啊嫉妒他。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谨慎的地方。那我认识一位书法家，他叫李传君。这个李老师啊他就曾经去担任书法的评审，结果发现啊这一些学生的作品啊肯定是老师啊代笔的。这个现象有没有？那我们父母跟老师啊假如做出这样的行为啊，事实上啊并不是在教育孩子啊，而是在误导小孩。那这也是啊误导了小孩，让他觉得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啊都可以怎么样不守规矩啦，不择手段。那这已经在孩子的心灵当中啊种下很不好的恶因啊，往后就可能因为违反规则违反法律啊 而触犯法网，人生都有可能因此而啊怎么样毁了。所以这个德啊，才是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根基啊，不扎好啊很危险。就好像一棵大树，你根不扎好，它的树干长得越高，树荫长得越大，迟早有一阵风吹过来，就会啊连根怎么样拔起来。这样的情况可多的。所以一个人的罪业啊，都是慎始所造。等到他飞黄腾达没有德行了，就会干出很多错误的事情了。所以后来啊，这个李老师就坚持啊，要把这一些老师代笔的要剔除在外，让这一些真正自己写的孩子啊，能够啊受到肯定。那这位李老师啊，也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啊，他曾经去找过非常多的书法老师，也花了很多钱啊，向他们求教，结果啊，都没有学到真本事，都没有，绕了一大圈，他已经是穷困潦倒啊，都没什么钱了。结果呢，因为他有这一份啊要传承中国艺术的使命感，所以皇天不负苦心人啊，最后遇到了他的书法的恩师啊。结果他的书法老师不止没收他钱啊，还让他住在家里啊跟着他学习。所以诸位朋友，您要让你的孩子学到真本事啊，绝对不见得啊，一定是花大把大把的钞票啊。假如这一些艺术家啊，都要你这么多的钱，其实已经透露出来，他是德多，还是只有才华？当一个人无德有才华，他的才华，他的艺术境界啊，绝对会遇到瓶颈而上不去。因为艺术啊，也是一个人心性的一种展现。为什么很多艺术作品能够感人至深？这些啊，都跟他的心境，他的仁慈，他的这一些修养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当这一位李老师啊，他遇到他的书法老师，就把很多非常重要的心法技巧啊都教给他了。当他的老师教完他呢，就对他说，他说啊，假如你没有真正的德行啊，我把这些才能啊教给你啊，我是害了你一辈子。他老师接着说，因为这一些才华教给你，你很可能啊在短时间之内啊就会名利啊双收啊，而这个时候啊将是你人生啊危险的情况出现了。这个时候你又不知谦卑啊，就会招来很多的嫉妒。你又不知啊这个节约自己勤俭自己的生活，可能就会养成啊挥霍的习惯。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艺术界的人也都是曾经红极一时啊，结果很多晚年呢、啊、也是非常潦倒，那都是啊养成了这些奢华的习性了。所以这李老师啊对他老师这一段话非常的深刻的顶受，所以都谨遵老师的教诲啊，处处谦卑啊，他才33岁 已经得到好几次的大奖，而且也常常啊义务啊教学。好，我曾经呢也请他到海口啊帮我们指导写书法啊，整整去了一个礼拜呢，他是分毫不取啊，甚至于啊还拿了大把的笔啊去送给啊我们海口的这些老师。所以呢德啊重要，德行啊是万福的根基啊，而这个福啊才能立得安稳。老子当初啊要离开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啊就问老子，他说啊我有两个儿子，我不知道啊以后应该啊靠哪一个。那老子呢就拿了一把钱放在桌上，然后就对他两个儿子说，先对他的大儿子，你只要啊打你爸爸一下，这些钱啊都是你的。那这大儿子比较憨啊，他就呢低下头说，不行，怎么可以打父亲，他宁死不从啊。好，那接着老子啊又对他的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啊聪明伶俐啊，脑筋啊转得特别快，所以一般的父母啊会觉得哪一个孩子比较好啊，可能到处都夸，你看我这个小儿子多聪明。结果呢老子就跟他说，你只要轻轻打一下，这些钱都是你的。所以小儿子马上过去呢打一下，赶快把钱收到口袋里面去。老子就对他父亲说，那现在你知道晚年啊应该靠谁了吧。后来啊这一位官员啊去世了，确实啊是他的大儿子啊在晚年啊照顾他，他的小儿子啊到其他地方啊去做生意啊。结果他父亲的死讯啊传到了这个小儿子的耳里面啊，小儿子说，我这个来回啊又要一段时间，不知道啊又要少赚多少钱。后来啊连他父亲的丧礼啊都没有参加。所以老子很有智慧啊，他能啊从果啊推因啊，重利者啊必轻义啊，又可以从这里的观察可以推算到往后啊他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对待他的父亲。所以假如我们自己啊留心一下，比方说你看到有一个人啊他生了三个孩子，那一段要不要切掉？ 第二个是哪边？ 小儿子嘛。哦，好好。重力者 好啊， 老子很有智慧。 对对。 辛苦了。所以老子啊，他很有智慧，可以从啊小孩的这个行为当中啊推出他的存心。因为啊，重利者必轻义，只要啊跟他的利益有冲突的，他一定啊会先不关心，一定把利啊摆在第一位。所以一般的人呢、啊，他对小孩啊，可能都觉得那个聪明伶俐的，他特别欣赏。但是往往晚年呢、啊，都是那一些比较老实的孩子在照顾。我们也曾经听说，一位母亲啊，生了三个孩子。老大老二啊都大学毕业，老三啊高中毕业，后来的结果啊往往都是第几的儿子照顾他，哎，反而书读越多啊越自私啊，为只为自己着想。好，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父母啊把孩子栽培到国外去念书，念到最后啊也没有回来啊照顾父母终老，往往啊一去怎么样不回来了。那有的啊在那里娶了太太啊，这个父母啊还要打老远呢去探望，甚至于啊住了一段时间要离开了，这个媳妇啊还会拿出什么，那真是啊父母可能会吐血，早知今日啊何必当初，不如不要生好了。所以啊孩子不长德行啊真正会啊气死父母，真正会啊贻害家庭，贻害社会。所以我们教育孩子啊要高瞻远瞩，要以德啊为本。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预备起。闻过怒，闻欲热，损有来，益有去，闻欲恐，闻过心，直量事，见相亲。好，在我们讲信这个部分内容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开始啊是凡出言信为先，代表言语的信用。那坚巧语会污词，这些教诲啊都提到我们讲话的态度。当我们的讲话态度啊很粗鲁，就会啊没有办法赢得别人的信任。所以信这部分内容啊，当你去做到的时候，你就会给人家很高的幸福感，对你很服气。比方说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所以你都能够做得到，你的朋友啊一定会觉得你很有修养，很有分寸，你长期啊社会信用啊都会不断的提升。好像我们刚刚念到的这一句，闻过怒，闻欲乐，假如我们是听到过失很生气，别人呢称赞我们，我们就啊洋洋得意，假如我们是这种态度啊， 能不能赢得朋友的信任就很困难，就会造成啊，损友来啊，益友去。为什么损友要来？因为他很清楚啊，只要给你几句美言啊，你就会神魂颠倒，到时候他就有机啊可乘了，所以损友就来，损友就来，益友啊就退了。那益友为什么会退？因为啊，这一些有德行的人，他很清楚他做朋友的本分啊，一定要直言不讳，你有缺点啊，他一定会很正直把你提出来，当你不能接受的时候啊，他只好啊先怎么样，先避开。因为啊，他假如不避开啊，你常常看到他也会让你生烦恼，所以他为了不让你生烦恼，他只好先离开一段时间，等你真正肯接受了，肯接纳他的雅言，他的规劝，他才会啊再回到啊你的身边来。好，那人哈，喜欢听好话还是喜欢听正直的话？那这个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哎，所以这种闻欲恐、闻过心的态度啊，必然要从小扎起。所以我们中心老师啊，在教这一句的时候，都会提醒小朋友，今天啊，别人把你的缺点讲出来，就好像啊，你的脸上啊，有刚好有一个黑黑的东西粘在上面，这个时候呢，别人告诉你啊，让你可以把这个污点啊污垢去掉，那你应不应该感谢他？那当然应该。那当别人指出你的缺点啊，就好像去除你脸上的什么污垢一样，那你当然啊需要跟他道歉。所以呢，这些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呢，只要同学把他指出缺点，我们呢接下来就会听到一句啊很优美的话，他会啊一个鞠躬跟同学讲，谢谢你啊指出我的缺点。那当这个孩子对于他的缺点又有所改变，我们老师啊又适时的鼓励他，过能改啊，归于吾，那他就啊更欢喜，去好好啊把他这一些缺点呢、啊、修正过来，啊，所以从小扎了这个根呢、啊，对他终身呢、啊、都有很大的益处。那闻过怒，闻欲乐，啊，就想到啊一个宋朝的故事。宋朝有一位大文豪啊，苏东坡，他跟佛印啊是好朋友，佛印禅师啊是好朋友，那常常啊两个人都会互相切磋学问。那有一天刚好苏东坡啊觉得他的境界很好，就写了一首诗啊，诗上写道，起手天外天啊，佛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觉得他现在的境界啊很好，连八风啊都不能影响他的清净心。诸位朋友，哪八风啊？好，这个八风啊就是很多我们人生境界的考验。利、衰、苦、乐、称、 机会遇，这个力衰呢，力呢就是你很顺势的时候，很顺畅的时候，衰是衰败下来，然后苦受苦的时候，或者很欢喜的时候，很乐的时候，往往啊，人一苦啊，就会怨声载道。好，人一乐啊，就有可能乐极生悲。好，所以这一些境界啊，都在考验一个人的修养。好，接下来是称赞，可能就啊洋洋得意。讥，别人对我们讥毁啊，我们就很生气，很不舒服。还有毁誉，毁是诋毁了，毁谤我们了。誉呢，是当我们有很好的名誉啊，可能又会啊起了贡高啊我慢。所以苏东坡觉得呢，这八风啊都不能影响他的心境，他都可以保持清净。所以写了这一首诗啊，要送给佛印禅师。结果佛印禅师看完呢，就在信上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屁字，就让他拿回去。结果呢，这个苏东坡可能原来期待啊佛印怎么回答他，他可能想说，哎，赶快称赞我一下。其实八风动了没有？动啦，就想要人家称赞，想听好话嘛。好，就看了之后呢，他很生气，非常生气，就啊赶快呢赶到啊佛印住的地方。结果一到他的门口啊，门是关的，写了两行字啊，说八风吹不动啊，一屁啊就打过江来了。所以苏东坡一看呢，很惭愧，就离开了。所以啊，我们要时时关照啊，自己是不是也八风吹不动？时时从起心动念啊，把我们这一些不好的习性啊去除掉，才不会犯啊闻过怒、闻欲乐的这种错误。好，那下一句是闻欲恐，闻过心，直量是见相亲。所以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当一个君主他非常宽宏大量啊，能接纳众臣啊对他的觐见，假如他有这样的雅量啊，必然啊能够啊让这一些忠臣、这一些贤臣啊都能用心的指出他的缺点，以便啊让他的政策啊都能够真实对人民有所帮助。相同的，我们为人父母、为人老师，当学生或者孩子指出我们的缺点，我们也要啊虚心接受。当你跟孩子啊承认错误，很多长辈啊会觉心里会想啊，这样我会不会啊好像矮了一截？其实啊恰恰相反，当我们老师真正有错误，比方说犯了弟子规哪一句，我们马上跟学生说，老师这里错了，老师要改过，老师跟你们一起学习。往往老师认错的时候啊，在孩子的眼中啊能看到什么？看到对老师的尊敬啊。所以当一个人认错啊，那是德行。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啊， 善莫大焉。所以当长者主动修正，主动改过啊，也会带动起整个团体啊，都有勇于认错的这种风气。那当我们身边有非常多朋友啊，能够主动啊，给我们一些规劝，那你的人生啊，就好比啊，多了好多双明亮的眼睛啊，帮你看路。好，因为我们才两颗眼睛，好，有时候看前面呢，又看不到旁边，又看不到什么后面。好，那当你有接纳别人谏言的这种虚心呢、啊，自然就有众人呢、啊、给你帮忙。好，所以我们说，梅兰竹菊啊，是四君子，表的是君子的德行。那竹子为什么表君子的德行？因为啊，竹子他的心啊是空的，常使虚怀啊纳雅言。所以啊，我们见人善呢、啊，即思齐。好，那见物善呢，即思齐。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啊，不止跟人学习啊，还跟啊万物学习。当看到万物之德，也回光返照啊，修正自己。那我也曾经啊，就跟学生说，这个竹子啊，有什么德行，你可以向他学习什么，好让他们自己啊去观察。诸位朋友，你可以从竹子身上学到什么？这个学习要善学，而且学习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人要有悟性。有悟性啊，才能举一反三，就能时时啊，接触一切人事物啊，都在修养自己，都在啊提升自己。好，除了虚心以外，还有什么？好、哦，好，我们看竹子的外貌，有没有看到一根竹子的，都是什么？一群竹子，因为有一群竹子，所以每一只都很直立，就好像你身旁通通都是正直的人，那相信啊，你要歪也怎么样，歪不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环境的重要性。所以连孟母都要什么三迁，纵使有孟子这样的根基啊，这样的好的素质，也都需要后天好的环境啊来培养。所以我们父母啊，也要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环境。那我们进一步看啊，这个竹子它都是一节一节啊长上去，所以也代表人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都会遇到一些挑战。所以当面临挑战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勇往直前去突破。所以竹子也是突破一节一节的关卡，所以也是要有坚韧的态度去面对人生。那学生啊，很多时候讲出来的答案啊，会让我们很惊讶。有一位学生就说了，他说老师啊，竹子啊有为人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说为什么这么讲？他说因为啊，竹笋可以吃啊，竹子可以建房子，竹叶啊可以拿来包粽子，所以他是 所有的全身啊，通通都奉献出来了。我们听到这里啊，也觉得很惭愧。我们有没有比得上竹子啊这种牺牲啊、奉献的精神？好，所以我们可以啊，对于我们身旁的人事物啊，都有一种谦恭的态度，都去啊接受他们的雅言，都去啊向他们学习，那将啊我们的人生会增加很多的助力。所以闻欲恐，闻过要心，质量是啊见相亲。当你有这个态度啊，可能草木啊都会有情，都会向你啊微笑。那闻欲恐，为什么听到别人的称赞啊，我们要抱着战战兢兢的态度？因为啊，我们的才华甚至于我们的成就，绝对不是啊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比方说我们的整个成长啊，都是父母的养育教育，还有很多长者啊给我们指导，给我们关怀，我们才能形成这样的能力。所以当我们有所成就的时候，首先啊一定要想到这些功劳啊都是他们的，这样我们才不会啊自视甚高了。好，而且比方说我们一个课程的成就啊，都是众人的什么协助帮忙。我们这几天的课程，很多的朋友啊可能晚上啊很晚才睡，隔天啊很早又要起来打理事务，又要起来煮饭啊给我们吃。所以一件事的成就啊都是众人的付出才能得到。所以呢我们也要处处啊感谢这一些付出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存心啊，那闻欲啊就不会乐了，会觉得诚惶诚恐，要赶快啊尽心尽力把自己那一份角色做好，以回馈啊这么多人的付出。好，那我们看下一句经文，我们先把它念一遍。预备，起。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唐掩饰真亦孤。无心非名为错，所谓啊不知者啊无罪。所以我们当别人犯错啊，他不是有心的，我们绝对啊要包容，要宽恕，不然啊他也会啊很难受。那对我们来讲啊，我们也要时时关照自己，我们的言语行为啊有没有不当之处。比方说走路的时候两三个人排在一起，让后面的行人怎么样就不方便通过。因为人往往啊，比方说遇到久不见的朋友，一聊起天来啊都忘记旁边的世界了。所以这个就是无心之非了。那有时候我们打电话给朋友，他可能啊正要出门，那我们一打过去呢就噼里啪啦连个逗点都没有，他又不知道从哪里切话呢，把你拒绝，或者是呢告诉你他要出门，结果他就一直撑在那里， 那时候他的心跳怎么样？特别快，这个也是无心之非。所以我们打电话过去啊，一定要先问，请问呢、啊，你现在方便吗？要处处啊替对方着想。那孔夫子啊，当初到太庙去啊，也是入太庙啊，每事问，遇到很多事呢，他都会去请教啊，太庙里面啊负责的一些工作人员。那其他的人就会觉得很纳闷，夫子的学问这么好，怎么到太庙去什么都问呢？结果他的学生呢、啊、就问夫子，夫子就回答，每事问啊，是代表对这一件事的尊重。而且啊，我们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可能这个环境啊都有它的规矩在，我们不能啊顺着自己的意识去做，不然啊可能就有失礼之处。所以我们到一个新的环境，也要先了解这个环境的很多生活作息，甚至于东西的摆设啊，我们也不能啊擅自啊去跟动，去改变。可能我们是觉得好心啊，但是这么一个动作啊，可能会造成当地工作人员的一个麻烦，所以这就有可能犯了无心非啊，名为错。好，那下一句是有心非啊，名为恶。这意思就是明明知道是错的，还是啊照做，叫做明知故犯。那这就是恶啦，这就很不可取。那这样的现象现在多不多？多不多？多啊！为什么？为什么？比方说，明明就写着禁止吸烟，他还大口大口在那里抽，原因在哪？哦，没有念《弟子规》，标准答案。失教啦，做人做事的道理啊，没有好好的学习，没有老师去教啊，也没有父母啊去提醒，所以就是先人不善，不是道德啊。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啊，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